replace 唔到嘅，同埋你人同人 interact， 我影相同个 model interact， 或者呢啲嘢系 replace 唔到，系自己都系要好有人、人嘅 interaction， 人嘅兴趣先。 不过你都讲得啱，有阵时一个摄影师都要带出嗰个被影嗰个人啊，嗰、那个 model， 佢嗰个情绪啊，佢嗰份嘅兴奋啊、喜悦啊，或者嗰种心情啊，放开自己出嚟啊，咁都需要个摄影师去带。 系啦，如果对住个 speaker 个 AI 同你讲嘢，就完全两件事咯。 或者 AI 相都系，你始终都系唔会同真人影嘅一样，个 feel 唔同。系啦，同埋你睇一个，如果系一个机械人着住一套衫，比起你真人着住一套衫，你话边个会觉得想买多啲？咁其实呢件事暂时 AI 系做得好，但系就冇咁快，我觉得会真系可以。 同埋人嗰个追求嘛，唔系追求一种想靓，而系追求呢个背后嘅故事嘛。 因 为如果唔系普通一个人，个个啲人啦，点解我要影呢个人咧？系本身有故事，我先需要咁。咁呢个 bring out 故事就用人啊嘛。 系咯系咯。 啊，我都觉得应该。 咁咧，音乐都系同理嘅，即系同一个道理啫。音乐你有你自己嘅情绪，有你自己嗰一刻 你自己拣嘅歌，你自己写嘅歌，你呢啲嘢系你 AI， 就算做出嚟唔会同你做得系一样咯。 嗯。冇错冇错，咁嗱 ，A 有好多嘢代替唔到嘅，包括演员啦，暂时嚟讲，演员就司仪都未得。虽然有啲报新闻，而家呢啲全部 AI，、 哦是啊、 但系我觉得听落始终系真系争啲，即系人嗰分别。咁阿 Natalie， 你会唔会即系考虑即系做埋演戏啊？即系代替唔到噶嘛？呢啲会唔会 演 戏 啊？演戏就冇特别谂过嘅， 唔会特别谂过。 我谂佢唔会啦。 系咯，而家我都 focus 都系 mainly 落摄影同埋打碟，系啊。 都已经 因为已经两样嘢已经够，再加多样嘢，我觉得已经好多。系啊，系啊。 因为你嗰个目标系迈向国际噶嘛，咁其实你净系要花时间喺呢一方面， 佢 都花咗好多时间，唔可能再暂时摆啲精力去演戏啊，其他方面咯。 啊，人哋讲咧，即系女咧就系、是。爸爸嘅前世情人嚟㗎嘛。 係啊。 啊咁如果你而家见到佢啲男朋友嗰陣时候你会唔会即係点呢会唔会有啲我想问下你种访问下你种感觉点 见到佢嘅时候啊。 吓吓吓吓吓吓 吓吓你好你好咁大力少少拍下咁。 係咪都有啲心酸酸嘅呢 都唔会嘅都唔会嘅。咁梗希望佢哋开心㗎嘛。咁朋友系佢哋自己揀嘅。咁当然就希望即系都选择到一啲好嘅朋友，帮到佢嘅朋友，咁就自己都好开心噶啦。 咁你会拣边啲男？ 爸爸都好信我嘅，爸爸都好信我嘅，系啊。 你会拣边类嘅男仔噶啦？ 咁就难讲，不过我觉得可能始终都系中意翻，都系可能 creative 啲咯，因为我觉得始终可以、对我嚟讲可以 relate 翻，倾得埋，或者要好明白我 嘅。inspire 到你啲嘢。 系啊，中意一个人可以 inspire 到，同埋可能我哋可以 understand 到大家嘅 lifestyle 多少少咯，系啊，所以比较中意啲 creative 啲嘅系咯。拍 檔非常好，非常好啦！咁其實今日咧就好開心，請到兩位上嚟同我哋傾偈啦。咁我哋知道咧，我哋嘅節目咧播出嘅時候之後咧，一定咧好多朋友咧就會去到我呢個 I Square 嗰度咧睇下邊個帶住個 iPhone。好啦，今日再一次多謝 Patrick。 OK， 唔該， 唔該曬，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仲有。跟住个节目系未完噶，我哋一直系到凌晨一点钟。好，一阵间再见。 Thank you。好彩仲有得听，病痛病身再度行。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5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喺5月31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或者在5月19日出席公众咨询大会，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凌晨12:34， 山城广播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沿岸有雾，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炎热，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初时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6%。 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好彩仲有得听，病痛病身再度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唱到行。 我是 Ben 李又毅， 我是 Benson 李国伟。嗱、头先好多谢，好多谢阿邓志峰 Patrick 啦，同埋佢带埋佢嘅大女邓琼之人 Natalie 咧，两个父女档同、我哋父子档啊，就真系。扯咗咁耐啊，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 继续咧，我哋不如继续我哋之前倾过嗰个问题，就关于好多嘅唔同嘅骗案啊。 系啊， 咁其实咧就系而家有唔少嘅骗案咧，就喺嗰啲社交媒体里边登一啲嘅广告。 嗯， 咁啲广告咧就令到好多啲人咧，就系譬如买机票啊，即系嗰啲机票，其实佢话嗰间航空公司。哇，好平啊！买嗰啲商务座位，几多钱买几多张？咁跟住咧，啲人咧就真系去 PM 佢嘅时候咧，佢就话咧出嚟俾你听嘅，几时几月几日啊？我有几多钱？咁就然之后咧就叫佢就打入一个私人账户嗰度。 因为佢话要 agent 啊嘛，咁样就入私人账户。嗱，我只可以咁样同你做到呢样嘢咋咁。 其实好多呢啲诈骗出现。 系啊，嗱，如果你咁讲咧，我都有单 case 嘅。 又点啊？你 讲嚟听下。好多诈骗喺我身边发生。呢一个咧就系 social media 啦，系喺媒体上面发生嘅。就係、即係我有一個朋友啦，咁佢自己就有做呢個叫做 party room，party room 係啦。咁你知 party room 嗰個做法呢，就平時你有一個 page， 咁然之後佢裡面就有啲相，咁然之後呢你揀啱咗啦，你覺得嗰、呢間好啦，咁你就會打電話或者 PM 佢，然之後呢就透過即係呢啲電話，然之後就過數俾佢落訂㗎嘛。 正常啦、 正常地。 因为通常都系你都系靠呢啲媒体去做呢件事啦， 因为佢最多就系、因为佢哋嘅 promotion 都系嗰啲位出嚟啦、发生咗咩事就系佢突然间有一日收到电话，咁就话有啲人投诉佢，原来咧佢再 find out 翻咧就话佢喺隔篱，即系佢有一个人抄咗佢一模一样嘅。 哦，嗰、个网站一模一样， 系完全一模一样， 即系电话唔同 咗电话号码。 哦， 咁系所有嘢都一样，名一样啦，所有嘢都一样啦。而佢咪有啲唔同嘅 follower 咁样噶嘛，佢计 follower 噶嘛、，follower 仲要多过佢原本嗰、 咁犀利， 所以个公信力咧咪好高咯。 系啊， 啲人见到一 search 嘅时候见到有两个，咁佢就会揿入去高啲嗰、个，以为新啲啊嘛。所以嗰个手法系真系层出不穷。咁啊收咗你订，然之后就 block 咗你。 哦， 咁呢样嘢咧，我都试过，我自己亲身经历试过咧。我网上买嘢，然之后买嘢嘅时候咧，咁啊买咗，我谂住拣，咦呢间平啲，咁我就同佢倾啦，我就问佢个产品内容系咪咁，佢话哎呀乜都系，我想哦咁得意啊，佢话呢个旧版嚟噶，嚟紧个新版都会有晒所有你想要嘅嘢噶啦，咁冇问题噶，咁总之你过数500蚊，然之后我哋会寄俾你嘅，寄到你嘅时候就先付费啦，一俾完500蚊即刻俾人 block 咗。我说吓，唔系啊嘛，即刻 block， 然之后说唔系嘛，我就同佢即系我所有嘅 message 啦，打所有 comment 全部系做唔到嘅，咁我好嬲啦，我就即刻上网 report 佢， 系 port 唔到， 点解咧 ？port 咗几次都 port 唔到，因为我就算 profile 晒，即系我俾晒所有嘅资讯话啊，佢而家系 fraud 嚟噶嘛，佢喺个网上最骗、网上骗案嚟噶、佢都冇 block 到呢个 website 嘅， 佢照样系度卖紧广告， 继续可以卖， 继续卖紧广告。 而我朋友呢一间party room 咧，都系咁样嘅情况， 即系佢嗰个假嗰个网站仲收，即系个仲多 follower 过你、 因为佢话你证实唔到呢个系属于你嘅呢、个地方。 哦、 你幅相证实唔到系你影出嚟嘅，咁、所以就一路都唔封佢个账号、 哦， 哪怕有好多好多唔同人去投诉都好啦。 咁佢又一半啱嘅，佢又真系证实唔到 系、 你系本你系苦主、你系苦主，净系你想 fraud 人啊？ 系啊，佢又话证实唔到，咁佢就甚至乎提供埋嗰啲BR 啦，提供埋嗰个场地租务啊，所有嘢掉晒出嚟都好啦。都 唔得啊！咁呢啲就對方一定冇啦。 係啦，對方一定冇，但係最後都係封唔到呢件事。所以莫講話小心，有陣時都真係好睇彩數，因為你都真係唔知係定唔係嘅。即係所以網上真係 要小心， 要小心之餘要好彩。 好似今朝媽咪話：，我請你去食自助餐，你最中意食龍蝦任食啊！我哋啲 senior 嘅咧，仲係288蚊，仲包酒水喎。我话唔系啊嘛，你问清楚好、 大酒店嚟， 大酒店嚟，呢间五星级酒店288蚊，点会包啊？ 平个方体， 我系啊，你睇下呢啲嗱，俾埋你讲我听，咁我话。 你都識呢間酒店嗰個嘅經理㗎，你打電話問問個經理啦， 係咪真係有？ 唉，假㗎啦，全部都係假 的。就係好似頭先咁嘅做法咯，收咗你訂，然之後就 block 咗你。係 啊， 然之後你又。投诉无门 系啊，咁呢个就要讲翻少少咧，即系媒体上面嘅广告啦。即系我自己即系电视嘅媒体广告都做咗好多年，其中嗰个同而家最大嘅分别咧，就系电视广告或者主流媒体广告，包括电台嘅广告咧，都系要经过审查嘅。即系我哋讲个 censorship 要电检嘅。 嗯， 即系我好记得一样嘢。就是当年我哋系卖一啲直销嘅产品，就系、是、一本书系益智， 嗯， 咁有冇问题啊？ 益智即系俾小朋友系 俾睇益智啊嘛，跟住佢弹翻落嚟，喂，益智嘅意思系咩啊？睇完之后聪明咗，你点证明到你嗰本书睇完之后你会聪明咗咧？ 哦， 咁佢话嗰阵时系紧到益智都唔可以俾你出， 哦， 即系唔好讲话而家你作大少少，放大少少系唔俾你嘅。咁好多时候就譬如你要讲，你要有啲嘅证明嘅，即系话呢度我由香港出发，几耐就会去到东那个位置。咁你真系啲嘅证明，或者第一就 not common sense 啦、 啊。 第二咧就系话你自己即系嗰个发展商要写翻个证明，其实系咁样嘅。即系你唔出，即系你自己要 liable 呢样嘢先。咁佢所以经过一个 censorship， 就令到咧佢哋出嘅广告咧系比较。是有即是公信力啊，即是公信力强啲，即是唔系因为随便你可以做到嘅。譬如我要揾个艺人去拍个广告嘅时候，咁你真系个艺人你要同意你拍呢个广告先得噶。 系啊系啊， 系啊，咁有啲要证明嘅。 哦，连广告即系要呢、這个都要做证明，已经拍咗噶咯，都要证明。 有啲系会需要有呢个证明嘅。 哦， 咁即系话，咁你如果唔系随便攞一个人嗰个样走嚟摆落你条片度，跟住出咗街咁点咧，就个 loyalty 都要证明。咁呢啲就系喺传统媒体，因为。个广检局我哋一路都系即系比较紧㗎嘛。咁佢哋呢个紧嘅情况之下出嚟啲嘢咪就稳阵囉。即系佢唔会乱咁嚟㗎嘛。但系而家就系喺我哋个网络媒体就有少少呢就太开放啦。就变咗你有好多时候你无端端啊 Bob 都做咗好多次即已经澄清唔系我啊， 因为俾人 defect 咗， 直情唔系我嚟噶，我冇卖过呢个广告啊，但系攞咗幅相做咗一个广告出嚟，就系咁样， 系啊。但系你又 po 完佢，然之后佢又落咗假，然之后又揾第二个咁样，而家啲 AI 实在太犀利啦。 系啊，所以好多时候我哋话要 fact check 就系重点嘅，即系你如果你唔系好似正话咁啊，唔讲打翻个电话俾嗰个经理咧，或者你唔好打个经理啊，你唔识个经理，咁你打翻电话嗰间酒店问下你有冇呢件事先啦，就唔系佢提供嗰个电话，系你自己去 check 呢个电话打去问，咁就安全啲嘅。 系，但系有阵时即系都明嘅，有阵时就是、哦唔系，咁、哦、我 agent 真系有啲咁样嘅非议啊，系的，而且佢又冇个破案面， 会噶， 系噶，即系会有呢咁嘅情况发生噶。所以就真系，如果要选择呢啲情况咧，就大家要有一定嘅心理准备。 冇错， 有机会系会有危机嘅。 冇错， 有机会啫， 有机会系。咁啊，唔系全部系嘅，即系其实好多都系好正常嘅。我哋希望咧呢啲歪风就唔好继续啦。咁啊，大家就紧啲啦，自己小心。其实最紧要就系小心。好多时候一时大意或者其实俾人捉到嗰个就系、是，因为你。觉得啲嘢平好抵，唔想损失你嘅机会。第二咧就系你惊某啲事发生，咁呢两样嘢咧就系即系骗子最容易利用嘅，就系、是、你嘅恐惧同埋你嘅贪婪。就系、是、如果两样都冇嘅，唔紧要，正常心去做。即系其实呢两样都唔系坏事嚟嘅。我哋个个人都会有嘅，边个唔中意啲嘢平咧？边个对见啲恐惧发生嘅嘢，你唔想佢发生噶啦？咁唔怕。我哋做多一个 step 去 fact check， 一定要即系查清楚呢件事究竟系真伪、做多行多一步就免受损失咯。 嗯，冇错。 所以而家为提子啊嘛，提防骗子啊。 系啊，真系要好小心啊！而家 系啦，好啦，咁不如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同大家倾偈啦。 嗯。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亦可以将意见写低寄信嚟九龙红磡湾邮箱84228号，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好彩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出到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病同病身出到行。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啊，正话咧就系一路讲开一啲嘅，即系电话打电话落嚟嘅骗案啦。 嗯， 咁但系咧喺翻嗰个我哋 仲有头先啲 social media 上面啦， 系啊，好多 social media 媒体上面。嗱，我想讲翻个 case 真系亲身经历嚟噶。咁有一日咧，就我就喺 FB 嗰度咧，咁突然间收到个信息啦，即系佢话：，诶，好耐冇见咯，咁真系嗰、那个朋友嚟嘅， 朋友 嚟嘅，咁搵我，诶，咁我 OK， 咁啊，大家嘘寒几句，咁之后佢话：，喂，我冇咗你电话，你可唔可以俾翻个电话我啊？咁我、OK， 咁咪俾翻个电话佢啦。 即系因为识嘅，即系本身都真系熟嘅， 系识嘅，唔系好熟，但系识呢个人，咁、我都冇所谓，加翻佢啦。咁啊，俾个电话佢，咁冇嘢噶啦。咁跟住过咗一轮之后咧，佢突然间同我讲：，诶、我哋咧而家就我攞到啲好特别嘅优惠，好平啊！啲嘢咧就不如我介绍俾你啊。咁我诶、有啲咩平嘢？咁咪整咗啲嘢过嚟啦。跟住佢话：，但系我又需要一个曲啊，即系你要俾个曲我，我帮你攞呢啲，争取攞呢啲嘢啦。咁、 即系我已经帮你攞过、你个电话号码注册咗一啲嘢啦。 系啦， 咁咧你将你个曲 send 埋俾我咧，我就可以帮你 攞到呢啲嘢。 咁 跟住呢就佢就 send 咗个曲俾我啦。我一睇呢个曲，哇，冷汗都飙埋。点解呢？因为而家呢电话呢就真係几好嘅。一 send 俾我曲，原来呢个曲呢佢跟住下面写住係改你嘅 Facebook 嘅密码嘅呢个曲。 哦， 即系话 验证码就系 验证码嚟嘅。即系如果佢攞我俾个验证码佢呢，佢即刻骑劫咗我成个 Facebook。咁即係哇！我成日打个，我即刻咧就当然唔复，全部拉黑晒佢啲嘢。 系啊系。 咁佢跟住都唔会俾我知道佢想根本上骑劫一啲 account。我估计有可能有啲朋友，如果佢冇呢个 function 嘅话，睇见嗰个咁嘅曲，咁你话翻俾个曲俾人听咧，其实呢啲所有嗰啲密码啦，或者呢啲嘅即系验证码咧，千祈唔好随便俾人。 嗯，因为我你个头先嗰个系你个朋友嚟噶嘛，你识噶嘛？ 系。 佢我估啊，应该就系佢。就系 俾人骑劫咗咯， 去呃你呢一个，即系佢骑完之后就再呃下一个，再呃下一个，再呃下一个。 应该系 我有听过咧，系要俾钱赎翻嘅，账号。 哦，咁即系骑劫啦，真系。 佢骑劫完之后绑架，然之后佢仲要咧周围问人借钱。 哦，系啊，系啊， 系啊，我有见过就系、即系我有朋友就俾人骑劫咗，然之后就不停问人借钱，不停同人哋讲我屋企有事，点点点点点，之后就弹个即系嗰啲QR code 叫人哋俾钱佢咁咯。 系 咁、但系攞唔翻嘅，即系搞咗好耐好耐好耐好耐 都攞唔翻。 系啦，然之后就同佢讲咯，哦，如果你真系要攞翻嘛，得唔紧要，攞一万嚟先。 你俾咗万可能唔够啊，仲俾多万 啦。 跟住你又永无止境啊，真系。 系啊，所以而家嗰个。即系尤其是喺啲 social media 上面啦，有啲密码咪系 two， 即系叫做 so called two factor， 系啦，双重嘅验证咧就会好少少，所以大家啲密码咧就最好就小心啦，真系 真系呢啲防人之心系不可无噶嘛，呢个真系害人之心不可有，正所谓人善人欺天不欺啊嘛，但系人恶人怕系天不怕噶。即系好多时候啲人咧觉得啊、我自己作恶或者做一啲。唔好嘅嘢，冇人知啊，或者冇人管得到我，其实唔系嘅，系个如果你自己抬头望天咧，其实天咧即系上边，即系我哋有信仰，神系睇住嘅，好多啲嘢咧，其实你觉得而家冇嘢，唔系等于将来冇嘢嘛，系啊， 所以都明嘅。 都明噶啦， 系啊， 所以我觉得咧，就喺呢个世界上面，我哋第一就唔好做坏事啦。第二咧，你睇见啲恶人做咗啲恶事嘅时候，都唔使担心，因为佢个报应系暂时未有嘅啫。我哋喺人生里面，如果想更加觉得安稳嘅话，其实我自己觉得就系有一个信仰系好重要咯。咁特别如果系喺天父啊。嘅引導之下，大家都希望即係都會有一個平安嘅一生咯。有咩事係大得過佢啊？冇嘢大得過佢。 有佢嘅保护之下，唔使担心，凡事都会顺利。系嘛？咁啊，跟住落嚟，不如播翻首歌啦，就系、是、邓婉玲嘅《全因为你》。大家希望即系细微呢一首歌，即系当我哋系有一个嘅信仰，我哋信到神嘅时候，咁啊带嚟就系好多好丰盛、好佳美嘅人生啦。 嗯， 咁喺我哋讲拜拜之前咯， 系啊，咁啊真系时间真系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咁我哋下个礼拜嘅时间咧，就同样时间再见啦。 系， 好 ，good night。Good night。 言道人生像演戏，回看这生精彩，因有你。人在世，永恒何在？或如流星闪耀掠过，是你令我人生找到靠依。 赛仲有得听，病同病真在流行。 以上内容